第二十六集。所以在那些记忆里为数不多的明媚日子，许苏会站在自家门口咽下最后一口鸭腿肉，偷瞟邻家的白净，阳光铺天盖地，鸭肉香满齿颊，女孩就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，她越看越觉得这小姑娘脸蛋俊俏，好像仙女一样。顾天凤在她眼里就是仙女，仙女的女儿当然也是仙女，仙女对她好，他就要对仙女的女儿加倍好。许苏很少管苏安娜叫妈，倒不是记苏安娜老虐待她的仇，只是好像打从有意识起就习惯了叫对方老太太。不知哪一天，他望着顾天凤忙碌的身影，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，一种熟悉又陌生猛烈而缱绻的情感在他胸口膨胀，仿佛烈火燎原。他想管这个女人叫妈。这个念头冒出来之后，许苏彻夜难眠了好几天，思来想去，最好的法子就是把白净给娶了，如此名既正言也顺，他就可以管顾天凤叫妈了。许苏与白净分手后，白净拍戏挣了点钱，便给父母买了一套大房子，把顾天凤接出了贫民区。当时许苏不在，苏安娜也没有告诉他。等许苏知道消息的时候，早已人面不知何处去了。隔着一道锈迹斑斑的铁门，许苏久久望着白家那间空荡荡的屋子，旧屋旧景，唤起旧情。他忽然无比真切地意识到，他失去了白静，也失去了顾天凤，他失去了一场爱情，也失去了一位母亲。他梦寐以求的圆满曾经唾手可得，忽然之间梦碎了，人醒了。如今始作俑者西装革履地出现在他面前。毕业之后，庞胜男好像经过了二次发育，比过去高了一些，脸型也方正了不少，浓眉大眼，皮肤黑亮，不算十分英俊，倒也耐看。他穿得很阔气，像只珠光宝气的孔雀，趁得韩建那身不足一千的西装愈发没眼看。两人目光对接，庞胜男冲许苏咧嘴一笑，但许苏只觉得这笑容带着一脸胜者的骄矜，欠揍得很。韩建不知两人之间还有夺妻之恨，这么糗的事情，夺人妻者若不提及，被夺妻者更不会声张。但迟钝如他也能感觉到，自打许苏被开除之后，两人的关系明显疏远了。韩建试着跟许苏解释， 同学一场，老庞也是想帮忙，他现在呀干得不错，办过不少大案呢。 许苏根本不听韩建说了什么，冷着脸直接拦在门口， 你今天敢踏进军汉一步，我就让你死这儿。我早就跟他分手了，不过是玩玩罢了。哎呀，就你认真。 没等庞胜男笑嘻嘻地把话说完，许苏就朝那张欠揍的脸上挥出一拳。庞胜男躲闪不及，被一拳正中面门，毫不客气地立马还手，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。军汉所的同事们根本拉不开架，许苏矮庞胜男半拳又受一拳，按理说真动起手来应该一点便宜都占不着，但挨了几拳之后，他就完全发了疯，他跟猴似的跃上庞胜男的后背，用肘弯死死地勒住他的脖子。所主任庞景秋今天也在所里，听见动静便从办公室里出来。庞景秋虽然也是名律，但与傅云宪的气质截然不同。他脸长，皮肤白，比较瘦，相貌十分清渠，平日里常戴一副金丝边眼镜，喜欢舞文弄墨多于交际应酬，瞧着既像学者也像儒商。见傅云宪也被争吵声引来，便问他 怎么回事啊。 庞景秋明知故问，许苏的声音全所都能听见，他一直在喊， 我今天就弄死你。 傅云宪没理庞景秋，径直朝许庞二人所在的门口走过去。庞胜男已经快被勒断气了，许苏完全红了眼，但一听见傅云宪的声音，动作立马就停了下来。一场闹剧戛然而止，庞胜男软倒在地，跪在地上拼命咳嗽。许苏脸上破了几处，愣在原地，呼哧呼哧地喘着气。 许苏依然紧紧攥着拳头，显示出他的不服气，他的恨。那些或围观或劝架的人自动分开两边，为傅云宪让出一条道来。直到傅云宪沉着脸来到身前，许苏才把游离的灵魂拉回肉身。他极委屈地仰头和对方对视，眼眶已经红了。 他抢我女人！ 话音刚落，傅云宪就朝他扇出了一个巴掌，手劲一点都没收着，真跟老子教训不孝子一样。许苏差点被他扇飞出去。没出息的东西！傅云宪骂他。被一巴掌扇肿了半张脸，许苏面上如绽桃花，红得分外妖冶。他两耳轰鸣，脑袋已经被阵阵异响震得生疼，懵了，倒也醒了。他听见庞景秋问庞胜男：“ 哎呀，要不要紧？” 庞胜男回道：“ 啊，叔叔，没事儿。” 感情人家才是真叔侄。许苏想起自己管傅云宪叫的那声叔，愈发觉得没意思。周围全是看笑话的人，许苏不愿在人前失了最后那点面子，强行挺胸抬头，以跋扈的姿态斜睨左右。 你们在干什么呢？现在不是上班时间吗？手上的案子都办完了。 说着就要往自己的行政部走，跟乌龟似的躲进壳里。没想到傅云宪说：“ 地上东西捡起来。” 许苏低头，这才发现地上零零散散的撒了一地资料，应该是庞胜男带来的，全在扭打的过程中被扯散了，跟雪片似的掉落了一地。庞胜男已经回过魂来，干巴巴地站着，韩建素来敦厚，蹲下身子要替许苏捡。傅云宪又说：“ 让他自己来。” 许苏彻底捏了，乖乖地低下头捡东西。众人的目光仿佛刀子一般向他扎过来，丢人他倒是不怕。他当初为母还债走投无路，比这糟践自己百倍的事情也不是没干过，只是这脸是真被打疼了，连带胸腔里最软热的那几两肉都被这手劲卷起的风刮得片片翻飞。人群散，韩建毕恭毕敬地跟在傅云宪身后，倒是庞胜男欲走又回来，蹲下帮许苏一起收拾东西。他把散落的文件收拢归好，问许苏：“ 谈谈。” 许苏憋着一肚子暗火，存心不理人。庞胜男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：“ 当初是我追的白静，可那冰针不是我栽赃给你的，都超过一颗了，最后才行政拘留五天。哎，你当我没在当中使力气啊？” 许苏心道：“ 少来毛哭耗子，当时毒品检测成阴性，又经公安鉴定这点克数不是贩毒，我才被放出去，干你姓庞的屁事。” 哎，你要总觉得别人迫害你，那我没话说。哎，可你自己没害你自己吗？这么大的罪名你硬要替人顶包，哎，旁人拦得住吗？ 不知怎的，庞胜男今天话格外多，还句句都捡许苏不爱听的说。 这些年你受傅云宪照应，资源简直得天独厚啊，可你自己都干了什么？